准时的，因为它开得慢嘛，因为它又不堵车。 其实到了海岛玩嘛，就是节奏放慢嘛，放缓哈。 对。 当然说这个岛除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复古的有年代久远的宫殿，那应该也有海洋的部分。 那必须的， 是不是？ 对对，因为 海洋离它很远嘛，因为这张名片没有看到海洋的部分。 那个，因为它毕竟是个岛，是个大岛。因为比如说海洋，咱们无非是两个，一个是游泳，一个是潜水，啊，还有第三个晒太阳，是吧？ 啊， 对对，待着。然后那个潜水一般的都找好的地方去潜。 这些潜点很多吗？ 全都有， 全都是 全都有。到那儿不用想，就是不用讨论这蓝的事儿， 各种级别都可以去玩 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希望您能做好准备。一个是起码浮潜。您得有这个能力就是只要你浮潜了到那儿去就是不一样的， 就有收获， 对， 不怕下水就行。 对对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再升级一点，带个水下相机 拍一拍， 那自己拍的东西和别人和网上下载完全不一样。对， 这个宫殿周围有住宅区吗？还是 没有？没，高山之上。 高山之上， 高山之上， 山上， 就它山顶上， 哇哇！ 所以就是比如 整个眺望部分的 对对对对，所以在里头它是迷宫，就是老是觉得哪儿没走到，还看它有一些标准的什么鲸鱼啊，两个决斗的小孩啊，然后呢有一个孔雀呀，因为它当时已经设计出怪兽来了，特别漂亮的那个非常颜色非常鲜艳的壁画， 也是一种图腾的崇拜， 对 不 对？但是它是。公元前1700年来了一场大地震，直接就 天了，平了， 就平了。后来，就那场大地震，地中海，因为它是个多地震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在那大地震根本不稀奇。另外还有火山。一会儿咱们紧接着要说到的，那个圣托里尼 是 那个火山给喷掉了，喷掉了。1/4吧。 圣托里尼之前我们再了解这个地方一下啊，就是您刚才说希腊人呢是比较缓慢的，那这个海岛整体的服务业是与时俱进的还是就具有希腊特色呢？ 所谓与时俱进跟这些地方都不太有关系啊。对对，所谓就比如说付钱啊与时俱进，然后呢因为它这大面积都没人都不是居住区， 去的人少， 居住区一定都在那个周边，然后呢港口是人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到那地方人多，有世界上最牛的博物馆。 哎呦， 因为那个 你喜欢的来了， 对对对，所以你要想知道文明的话，先看博物馆，再上这上头，连一个景观都不丢。 这个海岛叫做 克里特岛。 克里特岛，刚刚了解克里岛的文明以及现在的部分哈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稍事停留，我们迷宫一会儿哈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下边的还有很多。地中海沿岸的海岛，这是旅行号1073，我是周准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探寻文化密码，品味生活之美。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。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，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，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，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。 我是黄燕， 我是子昂。 2018年每个清晨7:30， 我们都在 FM107.3 AM1026， 等待与您的相遇。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 清风， 清风 流转， 空气 流动。 河水 流淌， 道路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。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